在普天堡战斗胜利80周年之际，民主刚果全国主体思想研究委员会网站6月1号上载了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回忆录《与世纪同行》第一部《抗日革命6》第17章《朝鲜还活着》2《普天堡的烈火》2全文。